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两起案件，这两起案件也是和这种婚姻家庭有直接关系的，都是发生在夫妻之间的。首先呢，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案子啊，一个男子啊居然两地结婚啊，就是在咱们国家两个不同的省份都领了结婚证，结了两次婚。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能不能够算作是重婚呢？哎，这是我们开始和大家讲的案子。之后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因为家庭暴力引发的离婚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刘青霞法官。刘法官您好。 哎，大家好。 嗯， 主持人好。 啊，那好，刘法官，您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哈、涉及到这种和重婚相关的案子，先把这个案子的发生的经过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位张女士，张女士跟她的丈夫邢先生在1993年，在张女士的老家河北省某个县，登记结婚了。 是在河北省这个县领的结婚证，是吧？ 对对。现在呢也生育了两个儿子，老大已经成年了，然后老二刚满10周岁。那婚后呢，两个人就齐心协力在北京一直在打拼吧，日子过得挺红红火火的。 那他们两个人是虽说在张女士老家领的证，但实际工作呀生活啊都是在北京。 都在北京。对。二人就婚后在北京通州一共购得两处房产。然后2006年又成立一家家具公司，2009年成了一家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那不挺好的吗？ 对，然后就现在就是公司也都小有规模。后来呢，就两人共同经营的这个厂房也在那个被拆除了，所以就这个他们家得到了两笔巨额的拆迁款， 嚯， 共计8000余万元。 8000多万。 对， 天哪，好大的数字啊。 对，然后就现在生活就是非常富足了，所以说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四口之家 啊。是是。 但是呢，就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丈夫在2005年的时候，在他的老家江苏省，与陈女士又登记结婚了，而且是有生育了子女。他的妻子2017年的时候才从那个亲戚的口中得知那个丈夫的重婚的这个消息。 您说的他的妻子是在北京的这个张女士。 对，张女士。 那您说他的丈夫在丈夫的老家又和另外一个女的结婚了。 对，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是不联网，所以说他结婚的时候也查不到之前有登记过结婚。 那后来是怎么说知道这个事儿的呢？ 据张女士她自己陈述，是她家的一个表姐吧，就说姐，你看你每天这么受苦受累的，然后你也别老这么不爱惜自己身体，要对自己好点。然后她就话里有话的，后来 两人就聊到这个事儿了，就是他表姐才跟他说，其实姐夫早在那个2005年的时候就跟另外的人结婚了， 嗯， 只是你一直都不知道，就是据张女士这么说的。 那张女士知道自己的家里人跟她说了这么一个事儿之后，她得琢磨琢磨这事儿，是不是得跟丈夫核实一下，还是怎么样？她采取了什么办法呢？ 据她所说，就是她去了那个就是邢先生老家江苏。 她刚开始没跟丈夫说是吗？ 她应该是先去的那个老家去核实这个事儿，后来才跟丈夫说的。 嗯，那么她去丈夫老家核实的结果怎么样？ 核实完之后，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她查了一下婚姻登记档案，她丈夫确实是在2005年的时候跟陈女士领了结婚证。 真的有一个孩子吗？ 对，这个邢先生跟陈女士也生育了子女。 她的丈夫就邢先生和这个江苏的那个陈女士，领了这个结婚证，的确是在婚姻登记部门领的正规的这个结婚证，是吧？ 对，其实这个案子我们这儿是审的民事案件，这不是张女士一怒之下就把这个邢先生也起诉了重婚罪。就在那个江苏省，后来 在江苏省， 对对对，后来他又同时在通州区人民法院起诉了这个离婚案件，他要求分割那个夫妻共同财产。 那那边的那个张女士起诉她的丈夫邢先生的这个重婚罪的那个案子，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咱们在审这个离婚官司的时候，有没有去了解一下？ 我们其实，在审这个离婚案件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调取这个张女士跟邢先生的一个结婚登记档案，因为他俩。这个结婚证都丢了，所以说、 丢了， 对，所以我们在调取这个档案的时候，发现张女士说她是1993年的时候登记结婚的，但是在那个河北省，就是张女士老家那个县，那个民政局并没有调取到1993年的结婚登记档案，就原始档案没有调到，倒发现了他们两个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份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的声明书，这个声明书上记载了张女士和邢先生在1993年10月1号在民政局登记过结婚，后结婚证遗失，由于2008年10月30日申请了补领。然后这个案件的奇特就在于，邢先生说他这个声明书上的签字不是他本人的，说他本人没有去。我们如果说是存在这种情况的话，这个邢先生跟江苏的陈女士的婚姻可能就是有效的了，会存在这，所以我们才去江苏省民政局又跟那边去联系了。 和邢先生和他这个妻子张女士，他是不是在1993年真的就已经成合法的夫妻了呢？ 所以说我们法院对这方面的认定是从两方面来认定他其实是一个合法的婚姻的。为什么呢？一个是他们两位在2008年那个申请补领结婚登记声明书上就明确记载了，二人其实在1993年10月1号是领取过结婚证的。对，这个是民政局写的，这不是他们双方写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咱们国家1994年2月1号颁布的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之前是承认事实婚姻的。 他们是1993年这个领的证。 对，然后他们的大儿子是在1993年的3月出生的，所以说就能够认定他们在这个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之前，两人已经同居了，已经形成了这个就是名义上的夫妻关系，所以说是认定，就从事实婚姻这个角度来说，也认定二人的婚姻是合法的。 那至于这个邢先生所说什么2008年那个签字不是他签的这个理由，又怎么来这个咱们来确认呢？到底是不是邢先生签的，跟这个案子结果会有什么影响吗？ 如果说这个邢先生他那个补领结婚登记声明上的字确实不是他签的话，然后我们如果也不能认定他们1993年领取过结婚证的话，其实他俩的婚姻就是一个无效婚姻。这样的话，其实邢先生跟江苏的那位女士的婚姻就是合法的， 就是合法的。 对，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邢先生就不构成重婚罪了。 对， 是吧？ 对，这是一个关键。 对，因为他只有一个合法的婚姻。那个签字到底是不是他签的？ 据那个张女士所说，确实不是他签的。但是我们法庭也就是向双方示明了，你们是否要做这个笔迹鉴定？双方都说，不申请。怎么呢？因为这个张女士在江苏省诉了这个邢先生重婚罪。如果说邢先生能够取得张女士的一个谅解书的话，他是那个重婚罪，那个案子是能 撤掉的，所以说可能他也是为了就是取得这个谅解书，其中的关系可能他自己就是利益关系他在考量，所以就没有就这个事情再纠缠下去。 那张女士也承认那个字儿的确不是丈夫签的， 她也没承认，但是我们就是法院后期跟她沟通的时候就问她来着，她说当时确实不是邢先生签的，是她在签的，邢先生没有去。 那现在咱们来看，通过刚才您的分析哈，93年她的婚姻关系实际上是有效的。 对，就是因为他们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之前已经形成了事实婚姻，所以说他俩之间的婚姻关系是有效的。 那这样的话，这个婚姻是有效的，那邢先生在江苏的那个结婚证又是在民政部门合法领取的， 那个其实就构成重婚了。 对呀，那这样不就是重婚了吗？ 对，是的。后来我们出完就是给双方做了调解工作之后，张女士也给邢先生出具了这个刑事案件的谅解书，所以说他们又去江苏省那边把那个重婚案子又处理了一下。 当这个张女士刚刚把丈夫邢先生起诉至法院的时候，要求离婚是吧？她是要求离婚。 对。 邢先生是什么意见呢？最开始 邢先生就说我跟这个张女士没有婚姻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也就是说就无所谓离跟不离了。 对，邢先生他刚开始主张的就是我跟张女士的婚姻是无效的，那个婚姻登记档案上的签字不是我签的，所以我跟他之间不成立这个法律上承认的婚姻关系。 那俩孩子呢？非婚生子啊？ 他刚开始就是这么就是辩称的吧，后来就是我们也调取了大量的这个证据，然后又做了双方的工作，毕竟张女士跟他也生活了20余年了 啊，对啊， 双方打拼了很多家业，所以其实还是从就是感情这方面家庭这方面给双方做了工作，后来他也就做出让步了。 比如调解的工作咱们怎么做的呢？就跟双方聊是吗？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做调解的 之间其实现在呢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就在于两个房产跟那个拆迁款怎么分，因为他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特别巨大，像 就拆迁款就8000多万还不算房子。 对， 那么就奔着上亿去了。 后来就那个邢先生他也做出一定让步了，他就给张女士多分了一些拆迁款，他们一笔是1800多万，一笔是6000多万，然后呢他就给了张女士一套大一点的房子，然后把这个就是拆迁利益，就是还没有分的那个拆迁利益都给了这个张女士了。 那他们俩婚就离了？ 对，离了。 我调解的最后是离婚是吗？ 对。 哦，咱们没有做一些劝和的工作吗？ 这个张女士就特别坚定，可能觉得自己感情受到伤害了吧，就是坚决不肯再跟那个邢先生过下去了。因为这个案件也经历过2次开庭，人民陪审员法官都做了大量的这个和解工作，要求就说你看这么多年的感情，然后这个家业也这么大，两个儿子也很可爱，就你们就是在一起生活都好呀，但是张女士就坚决不同意，然后呢邢先生就他也不太同意，所以说最终无奈就把双方又出了一个调解书，然后对于那个夫妻共同财产方面又分割了一下。 那邢先生做出了这个让步，法官还有这个陪审员在其中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邢先生做了这么多的让步？ 主要是从那个邢先生可能确实是在感情方面愧对于这个张女士吧，然后还有他希望能够取得张女士的谅解，然后还有他们有两个儿子，他也希望就是张女士以后就是不管怎么说吧，都是肯定都为孩子好，所以说他把大部分的利益给了张女士之后，是希望能够就是对他们两个儿子更有利一点。 您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孩子已经成年了是吧？那个无所谓，那另外一个小儿子他的抚养权归谁了？ 他的抚养权归张女士了，因为邢先生他在江苏省他还有子女， 很可能就是邢先生可能江苏省也有不少财产，这也是有可能的。 张女士她就是没有主张的，我们肯定就没有处。 那这起案件最终是调解结案的，那双方最终也是结束了这一段20多年的婚姻关系哈。 对， 其实如果邢先生不出那档子事儿的话，两个人应该是整个的生活应该挺幸福的。咱们法官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不少的感慨？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 就是离婚这种家事案件审多了之后，还是觉得夫妻双方之间，首先是应当遵守最基本的这个信任，然后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吧，就毕竟应当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感情和生活。 从丈夫这一块来讲哈，其实也要更加检点自己的生活。 扑朔迷离的案件。 辞职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回去就往他腿上的上挖着，我来撞了就砍。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今天今晚拍案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因为家庭暴力引发的离婚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宋庄法庭的法官啊，一位是徐宪龙徐法官，徐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刘希露，刘希露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个案子啊是发生在刘女士和李先生之间的，他们之间呢之前也曾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也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两个人呢在结婚最初的时候也非常的相亲相爱。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这个刘女士啊，她在家专门就是看孩子，全职太太 啊，全职太太 啊，然后李先生呢，在外工作赚钱，这样的话呢，两个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就变得越来越少了，争吵呢就开始多起来，甚至有的时候呢，李先生还会动手打这个刘女士。但是即使是这样呢，刘女士还是很天真的认为李先生呢，只是说这段时间心情不好，然后两个人呢，还是会慢慢好起来的。直到有一天啊，这个刘女士回到家里，发现李先生直接把一个女子带回了家。然后李先生的说法就是呢，说是为了照顾孩子，他认为刘女士照顾孩子照顾得不好，所以说他找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女性，然后带到家里来照顾孩子。而且 那刘女士是出去买菜了，是出去一会儿啊，还是说出去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家发现家里又多了这么一个女人呢？ 她是出去跟朋友，然后出去逛街，然后可能出去有半天的时间。 那也没多长时间呢。 对，之前一直争吵，因为跟丈夫争吵，可能冷战就不高兴，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丈夫有没有跟这个妻子解释，既然这个人是说来照顾孩子的哈，那这算是一个保姆啊，还是一个什么人呢？啊，怎么来这处理这个人是什么一个人物关系啊？这人干嘛的呀？ 实际上啊，这个时候李先生已经萌生了这个离婚的这个念头 啊， 他就跟刘女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而且更过分的是，就是。”在照顾孩子这个过程中，晚上的时候是李先生和这个被他请来的这个女士，他们两个共同居住在家里的床上，然后这个刘女士反而要住在地上 啊。 刘女士可能还忍了几天，这样的日子她还过了几天， 那这不就鸠占鹊巢了吗？ 对，实际上是这样 啊，典型的这样的鸠占鹊巢， 比较明目张胆的吧，属于然后所以说这个。刘女士这个时候就选择了报警。 忍无可忍了，没法忍受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个女性来讲很大的侮辱啊。 对，而且同时这个丈夫还期间也一直在打骂她。 哦，是吗？ 对，然后所以她报警，然后警察来了之后呢，她就跟警察说明了这个家暴的这个情况。然后警察就当时把这个李先生就给拘捕了。拘捕了 以后，以什么名义把他给抓起来呢？ 就是家暴，而且给他造成了还是比较大的伤害，对身体上造成了比较大的伤害。 哎，这个孩子有多大呀？ 孩子当时是2岁左右，还不太懂事的一个年龄。 把李先生抓走了，那李先生带回家那个女的呢？ 后来在咱们这个案子里面就没有，就另外一位女性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一个什么情节？说这个李先生被判刑了， 还被判刑了？ 对，因为打的确实比较严重。然后被判刑了，而这个咱们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发生在他被判刑期间，他在被判刑期间他就委托了其他的朋友，然后把这个李先生委托了其他的朋友，把这个刘女士告上了法庭，就到我们这儿，然后要求离婚。 反而刘女士女方是被告。 对，女方是被告，而这个时候女方还不同意离婚，她还认为 自己的丈夫应该是通过这次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应该是两个人能够重归于好的，就反复了好长时间。这个案子我们也想就是做双方的工作嘛，因为毕竟组成一个家庭不容易，都希望他们双方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但是这个李先生要离婚的这个态度非常的坚决，包括他在监狱的这段期间都是非常的坚决。 哎，这里我想问一下徐法官哈，一个人在服刑期间那么他呢如果提起了一个民事诉讼，他人是出不去的，一个离婚诉讼呢是不是要夫妻双方都要到场才行？一般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来开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人哈他是假释了。 假释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提起了一个离婚诉讼，态度非常坚决。但是呢这个刘女士呢也想说，虽然说咱们之前有大的纠纷啊，但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庭，也想着说能过咱们继续过下去。 女方还是不同意离婚的是吧？ 女方刚开始起诉，刚开始打官司的时候啊，是不同意离婚的，说那个我们之间啊，虽然说有这样那样的纠纷，但是呢我还想说，如果说这个家庭允许的话，我们再争取一下。但是呢这个男方啊这个态度很坚决，说那个现在确实过不下去了啊，没共同语言了，夫妻感情名存实亡，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坚决要离婚。 那男的在假释了以后还跟这个女的共同住吗？ 他们就不在一块住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女士呢也是没办法啊，最后呢就跟这个同意啊跟男方离婚了。 那他们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吗？ 他们里边有房子啊，有一套楼房，是这个是在他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女方以自己的名义来买的这个房子。但是啊这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还有一些呢家具家电，还有一辆车，同时呢还有大量的一些他自己认为的夫妻共同债务。 这里还再问你一下，就是因为刚才这个西路讲到这个女方啊一直是全职太太，自己没有工作，那这个男方呢后来又判刑了，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那这一段时间这个女方靠什么来生活呢？ 她自己找了份工作，她自己说是在某某房地产公司做销售， 还是有收入的是吧？那对于孩子的抚养问题，这个夫妻俩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关于这个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啊，男方始终是坚持认为，就像他之前的观点一样，说这个女方啊不太适合照顾这个孩子，不太周到。他的理由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说认为这个女方吧可能是精神上有点问题 啊， 有点偏执 还 有一个精神疾病啊，所以说不适合养孩子，所以说他要求自行抚养孩子。而这个女方呢认为说，毕竟自己的这个孩子呢是一个小女孩，在这种情况下呢自己作为妈妈带她更合适，而且呢向男方要求每月支付一定的抚养费，就是双方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那女方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就是什么偏执啊，或者有一些什么精神类的这样的障碍或者疾病的情况呢？根据您的判断。 因为什么哈？因为不能武断的说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啊，因为这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行为能力的问题。但是呢咱们跟这个女方啊接触的这段时间哈，她确实是容易情绪激动，动不动就认为自己说法官有可能说跟男方啊跟其他人合起伙来欺骗他什么的。这个案子呢也换了好几任法官来审。 哦，是吗？ 最后是到我的手里。 这个案子这个有没有比如说法庭考虑一下给女方做一个这种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啊或者这样的一个精神疾病的鉴定啊？ 因为什么哈？因为要启动那个鉴定的情况下哈，首先谁来申请，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你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确实有这种精神疾病，而且这种精神疾病的影响到他的行为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才有能启动这个鉴定程序的这种必要性。这就涉及到咱们民事诉讼当中哈，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突然有一方提出来了说另外一方行为能力受限，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人，这种情况怎么办？咱们一般的情况是，就像你刚才主持人说的，咱们有可能或经过审查认为必要，咱们会建议提出这项主张的这一方申请一个宣告之诉啊，宣告被告这边是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这样一个诉讼，启动一项这样的鉴定。如果说确实鉴定出来了他是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这种情况下咱还要指定或者是指定相关的监护人作为他的法庭代理人来参加诉讼。 那么这起案件对于这个房子的问题，孩子的抚养权的问题，后来又是怎么来解决的，怎么处理的呢？ 关于这个房子的问题，由于是在通州区嘛，有一套住房，然后这个房子的价值呢，就是双方也有一定的分歧，然后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提起了一个鉴定，然后对这个房子的价值进行了一个鉴定，然后等这个鉴定报告出了之后，然后最后才对这个房子有一个最后的处理。 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过程当中，您看这个男的经常打女的是吧，打老婆还为此而服了刑了，那是不是这个男方可以认定男方有过错呀？是不可以在夫妻分割财产的时候少分男方一点呢？ 一般来说在就是离婚的案件中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情况，说如果说一方有过错，那这一方可能要少分或者是不分财产。 对， 尤其在婚姻关系中要倾向于保护弱势一方，弱势一方通常是女性一 方。对对 对 对 对，在咱们的这个案子中呢，也是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在最后的判决结果里可能也会对女方有一些一定的照顾。 好，这是房子哈，那孩子的问题呢？ 然后但是这个孩子虽然说这个父亲一直在说这个母亲不适合照顾这个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孩子一直在和母亲一起生活，而且呢确实是一个女孩，所以说而且比较小，所以说考虑到方便于照顾并且方便以后教育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判了这个孩子和女方一起生活，并且由父亲每个月支付800元的生活费。 房子最后是怎么分的呢？ 房屋嘛，不可能说分这个完全分份额， 对， 因为两个人现在已经没办法共同居住了，所以说房子就直接分给了女方，然后由女方给付男方40万的补偿款。 哦，给40万，那看来并不多。 对，对于这个房子的价值来说，实际上并不多， 并不多哈。 对， 那对于这样一个结果，男方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提出上诉啊？ 这个结果双方都没有上诉。 哎，这是一起这个因为挺典型的一个家庭暴力的这样的案件而引发一个离婚的纠纷哈。那么您二位觉得这起案件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这个夫妻之间啊，如果结婚时间长了，咱们都说有7年之痒，几年之痒。意见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夫妻之间哈，无论是你男方从事什么工作或者女方从事什么工作，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角色定位把握好。你上班的时候有可能是经理啊，有可能是厅长啊，有可能是领导，回到家之后你就是丈夫，你就是父亲， 是 一定要把这个角色实时的转变过来。同时呢，夫妻之间呢一定要多沟通多交流，有什么事情呢一定要敞开了去说，不要说啊背着对方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什么呢，通过这种用心的交流来巩固自己的这种感情，说时间长了有可能就变成了亲情，亲情也行啊，只要双方之间能够加强这种沟通交流，对不对？用心真诚的来做这个事情，彼此之间不会出现隔阂，对吧？你这种感情的基础会越来越深厚，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平常的时候啊，处理一些家庭事务啊，内部的事情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这种情绪、这种态度，不要动不动什么发脾气啊什么的，没有必要。 对， 对不对？ 没错。 你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孩子，你这样逞强有什么用？对不对？伤的最后都是伤自己人的心，自己亲人的心。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注意自己的态度，通过这种真诚的沟通交流来巩固双方之间的这种感情基础。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着急用车，买哪款纯电动汽车更实惠？ 北汽新能源 EX360 啊，398公里等速续航，双十一享至多50000元狂欢好礼，还有2年6万免息政策，详情咨询400-650-6766。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5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